华 FM 九二宁波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 北京时间14点整。 宁波银行欢迎您收听宁波电台综合广播。宁波银行，宁波人自己的银行。 你在听我，我也在听你。FM 九二宁波综合广播，关心你的关心，倾听每一个你。 超级大牌，全屋顶配，全房装修一步到位，欧派整装大家居，风范装饰，88165678，高端整装，普通价格，海曙恒逸广场三楼。 我是一棵树，一棵绿意盎然、生机勃发的树。我时如盘球卧龙，时又以你从风。我见证历史，是回忆，是乡愁。我展望未来，是梦想，是希望。我是你们无言的朋友，我就是一棵树。锦绣永城，让我们共同守护古树大树。 想吃什么？ 吃什么？想肉拉面还是火锅？ 想买什么？ 真的买下来， 支付收款到账。 想去哪里？ 去哪里？ 阳光、空气、微风、草地，无处在等候。 享受多彩生活，相约在宁波。 向往的旅行， 在宁波手机客户端，在宁波手机客户端。 福彩双色球12亿大派奖，尽在超级造福节。10月1日起，连续派奖20期，大奖小奖都翻番，单注可中2000万。福彩双色球，为梦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FM 九二 ，AM 1323，宁波新闻综合广播，传递最新资讯，报道最新动态。九二新闻快报。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最新的新闻资讯。先请关注本时新闻。国家统计局宁波调查队最新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市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4%，较上半年扩大了0.4个百分点。其中，9月份市区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0%，涨幅与上月持平。10月2号，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网对 G9221杭甬高速宁波段三期工程威海路至柴桥段选址做批前公示。备受瞩目的 G9221杭甬高速，也就是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三期工程有了最新进展。这条高速建成通车后，将贯穿北仑的北片区，从北仑出发，无需绕行宁波市区，就能直达绍兴、滨海和杭州。市高检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项目建成对完善宁波舟山港及疏运网络、缓解北仑和镇海城区交通压力等具有重要意义。再来关注一下国内外的其他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德国总理舒尔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北斗》白皮书说，北斗应用产业快速发展。2021年，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到约4700亿元人民币。据国家药监局网站消息，为进一步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监管有关政策，明确药品网络消费范围，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了药品网络销售禁止清单征求意见稿。据中国网信网消息，近期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APP 以强制、诱导、欺诈等恶意方式违法违规处理个人信息行为，国家网信办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依法查处超凡清理管家等135款违法违规 APP。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号发布《世界遗产地冰川报告》称，受气候变化影响，到2050年，位于全球各地的世界遗产地冰川有1/3将消融。防止全球冰川大面积退缩的最重要手段是大幅减少碳排放。综合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1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20国集团峰会，乌克兰就不会参加。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1月3号，消息人士表示，七国集团和澳大利亚已同意在11月晚些时候确定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时设定固定价格，而不是采用浮动汇率。韩国联合参谋本部4号消息，当地时间朝鲜3号夜间11时28分许再次违反韩朝军事协议，在江原道金刚郡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80多枚炮弹。当地时间11月4号，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的通告，台风尼格在菲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54人，另有128人受伤，35人失踪，超过412万人受灾。感谢收听本时段的九二新闻快报。本期节目由吴富明编审，王庆编播。欢迎您继续关注宁波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听懂大自然的语言，这里是九二气象站。 好，听众朋友，我们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宁波市区今天阴，有时有小雨。气温呢，11度到18度。 用声音弘扬法治，用声音服务民生，法治民生。 弘扬法治服务民生，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洪伟。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有最新的民生资讯和最精彩的法律案例，如果您有什么民生问题或者是法律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87001323 87001323，或者啊关注宁波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FM920 920 920，和我们联系，我们也会尽力的帮助您。 咨询申诉的平台，政府百姓的纽带，87001323 8734 1377，九二民生热线。 9月底的时候，有一位在机智科技有限公司上班的员工赵先生联系阳光热线栏目组的时候反映的一件事儿。赵先生说呢，他在上班的时候啊，手腕受伤了，哎，但是呢这个受伤完了以后啊影响工作，哎，他就动了一个手术，动完手术以后啊现在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公司不仅是不承认他这次受伤是属于工伤，而且还将他调至了另外一个岗位，哎，另外一个岗位呢工资只有之前的一半，这样的一种调整和变动，赵先生觉得哎无法接受啊，尤其是这个工伤，他认为是在上班期间受的伤哈，到最后没有拿到补偿，工资还减半了，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他没办法接受。详细情况啊，还是来听一下赵先生是怎么来说的。 受伤1年多了嘛，然后现在就是动了手术，公司现在不承认了。 当时是怎么样一个受伤的情况呀？ 就是干活的时候，手腕那里嘛，突然之间里面就疼了。 您当时是在什么公司上班呀？ 在机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您当时是哪一项工作呀？ 生产，我们做的是那种光学膜车间里面。 那当时你怎么处理的呀？ 然后就跟班长说了，跟班长说过之后去医院检查的。因为这个是慢性的，前面那个医院好像有点误诊了，然后到换一家医院，就是今年让动手术。 之前去的是哪个医院呀？ 之前去的是宁波锦州人民医院，就是一直让保守治疗。手腕这里面的韧带断掉了嘛，三角软骨复合体损伤，再加上韧带断掉，他让保守治疗，尽量不要动手术。 那后来是去了哪家医院啊？ 宁波第六医院，今年去的。 当时是为什么想到要去另一个医院看看呀？ 那一个医院，我一直在问他能不能做手术，他一直让我贴药膏，贴的没用，他不给做。他后面实在没办法，他就是说他这边做不了，让我第六医院。 那当时公司知道你这个情况之后是怎么给你处理的呀？ 他感觉问题不大，也没有，那时候我以为他报工伤了，结果没报，现在就是没辞职，一直在家歇着呢，不承认是工伤，然后他现在就是做假证据，他在做假证据来证明我不是在他那受伤的，因为前面都是好好的做干活嘛，干了几个小时之后手干的，然后突然之间就那样疼起来了。前几天吧，因为他调岗之后让我去上班，然后调岗他工资直接给我减半了。 这个伤残鉴定是什么时候？ 也就是这个月，是一号吧，就这边这个鉴定中心鉴定的。 所以您现在是已经手术动完的状态了？ 对，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那具体的病理有给出过解释吗？这个第六医院 三角软骨复合体损伤，纤维复合体损伤，恢复的差不多，但是伤残已经是九级。 那你有根据这个情况向劳动仲裁部门啊，有没有提交过申请啊？ 就那个劳动局监察大队，他就是帮着厂里面说话，他也就是说这些受伤你这不是在他那受伤的，他就说你要说是在他那受伤，你拿出证据来。 那我看只愿赔偿10000多块，是您在申请之后赔偿您的呢，还是申请之前自己协商的？ 就是拿这个鉴定过后，然后去咨询的律师，律师说先协商一下。 律师那边是怎么说的呀？ 那时候说是就是说协商解决嘛，协商不了的话呢只能走法律程序啊。 那你们是不是中间只协商过这么一次呀？就是说只愿意赔偿您这10000多块钱？ 协商两次都是这样，跟他只要一谈到后期二次手术的，他就是拆钢板这些， 他 就也翻脸了。 我想知道您自己医疗费用您花了多少呀？ 因为那时候被他忽悠着用那个社保了，不用社保的话就是20000多，用了社保我们就没多少。 当时你们这个律师给出你们洽谈目标大概多少的样子啊？ 因为律师说的嘛，就是按照宁波的那个标准的话是10几万嘛，然后说如果说也就是差不多7-8万能谈下来就好了嘛。走什么法律程序太麻烦。 那么随后呢，我们是联系上了机智科技的工会主席司先生。司先生告诉我们记者说呢，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赵先生手腕受伤的时间节点是存在这个问题的啊，存在着出入的，双方是不认可的。而且呢，赵先生刚才自述的这个内容与他们公司所掌握的情况也存在出入。一方面就是受伤原因有待考证，因为他也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一点，就是车间内的这个运输车啊都是配有电机的，目的呢就是能够让工人更加的省劲儿啊，有一个助力。那么这个与赵先生所说的全靠人力拉车等等啊也存在一定的出入。那么详细情况啊，我们来听一下机智科技的工会主席孙先生具体是如何来说的。 我客观公正的跟您讲一下，我是负责工会的，我在企业呢是工会主席兼那个管我们生产安全，都是我在负责任。这个员工的情况呢我基本上是了解的，他本人自述是2020年9月16号受伤的，他也跟他的直接领导反映了，到医院他也去了，但是他首次报告显示他手是没什么问题，然后在不到一年的时候，去年就是2021年，然后他找到我了，然后呢，我们当时也认为呢，问题应该可能不是很大，因为毕竟都将近一年了，如果有问题的话，应该早就暴露出来了，一年半左右。他两夫妻，他妻子也在我们单位，春节前，然后呢他们两夫妻就找到了我，当时就跟我商量说我们怎么妥善处理这个事情。我当时也跟他讲了，我说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机智科技呢也是以人为本，但是呢有一点，如果报工伤你怎么能证明你当初就是在公司受伤的？他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就是因为在车间里面拉车子受伤的。然后当时我们商量，我说你这样嘛，你看行不行，就是你看病的时候呢用自己的医保，自付的这个钱呢你不能花多少，公司给你承担一半，他微信有发我，我们都有记录的，当时很愉快的。 当时他接受了吗这个提议？ 他接受的。我还跟他讲他要到他老家安徽的，他想到安徽合肥去，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建议你不要到合肥，骨科手术这一块是宁波6院是最好的。然后 他春节前回家了，到合肥去了。合肥医生跟他讲，他说我们要从上海请医生过来，要么到上海，没到上海费用更大。而且我还找了人事跟他讲，如果你要是异地就医，怎么样才能够让你更省钱，比如说开个转院单，或者是把与医保报销有关的东西给你开个证明，你回到老家去。我们也在给他想办法，当时呢他也接受。我的重点跟你讲的意思就是呢，他当初受伤我们一直在关心他，也在关注他，没有说我们不管不问。他到合肥之后他没有在合肥住，然后又回到宁波来了，然后我还是建议他六院去住，六院好，结果他还是选择六院了。六院住完之后呢，他好像有两个月左右，他应该是五月份，好像是五月份做的手术。那么公司就我们一直也在联系他，包括他的主管也在联系他，说您现在手怎么样了，建议他来到公司来，我们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给他做，不要求他从事原工作岗位。 嗯， 他之前是两班倒，要上白班还要上夜班。那么我们公司呢，人事这边跟他的主管就考虑，他之前的工作可能已经不太适合他了。他之前是我们产线的操作工，他是一个代理的一个负责人，想给他换一个白班的，与电脑与从事电脑有关的一些统计、记录、巡检、巡查之类的工作。 但是他跟我反映了一个情况，说本来公司说是电车的，但实际上都是用人工拉的车，这个是什么情况呀？ 我们车间里面拉了个模啊，你就理解为一卷东西， 嗯， 我们要大概在500斤到800斤，甚至到1000斤左右，就是要把这个材料来放在车上，员工呢要把这个材料从一个地方拉到另一个地方。我们车间呢有平台车，这平台车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加了蓄电池的，目的是干，目的就是要减轻我们，不是要减轻人，而是要减轻人力，减轻人的劳动力。就是他自己描述是，他在拉这个车子的时候呢，手被伤到了。 所以您觉得这样的情况是确实存在的吗？确实是拉车的时候受的伤吗？ 第一个，据我了解的信息是，他受伤的时候，他跟他的直接领导反馈发的微信是9月15号晚上，9月15号下班受伤的，但他自己说的是9月16号受伤的，这是第一个时间点不符。第二个呢，他跟不同的人讲，他受伤的原因也是不一样的。他跟我讲，是拉平台车受伤的；他跟他的领导讲，是抬气囊轴受伤的。 这两件事确实是在我们公司发生，或者说在自己操作过程中受的伤呀。 不是，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他之前已经受伤了，我们产线有主管证明，他在受伤前手腕已经受伤了。9月16号之前，7月底的时候，他已经跟另外一个部门的主管讲过，他手腕受伤了。 这是怎么说的呀？是因为什么受伤呀？ 另外一个主管让他抬一个牵压，就是抬一个滚子啊，抬一个滚子，跟他讲说，哎，你要抬滚子。他说，哎，你帮这个牵压抬一下。他说我不抬。那个主管就问他，你为什么不抬呀？他说我手腕受伤了。哦，那你手腕受伤你不抬，这个月的抬牵压的绩效考核50块钱就没有了。这个我们是有人证明的。 所以就是你这边掌握的情况，就是他向你们反馈的时间之前，他其实手腕已经受伤了，但这个受伤的情况原因你们是不掌握的。 啊，对。 给他们安排了新的工作之后，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呀？ 他的态度上了一天班，然后就没有来了，又搞了一个假单，就六院开了一个假的，建议休息一个月。实际上这个假单呢，在他没上班之前应该就提供过来，上了一天班他就不愿意上了。 因为他跟我说啊，他也是经过了那个伤残鉴定，鉴定为9级嘛。既然伤残鉴定都为9级了，那我们公司对于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补偿措施啊，或者说怎么样呢？ 如果是公司这边认可的工伤鉴定，比如说我们公司工伤员工不是他一个人，所有的员工工伤我们都是按照政府规定来赔偿的。 哦，就是有 没有一个人因为像他这样，有纠纷的，没有一个人。因为他的工伤鉴定啊，不是政府部门工伤鉴定的，是他自己找一个单位去鉴定的。 公司呢不一定认可。他这个如果是能够绝对证明在公司受的伤，公司肯定会承担责任的，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所说的这个部位跟他当初跟我们说的部位是不是他们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第一个必定认可这个认可这个结果。第二个是我们上次跟他讲了，你可以跟公司谈， 嗯， 你们如果认为这个就是工伤，他们也可以起诉我们公司。当时我们也讲的可以起诉，也可以，比如说你说我不鉴定，也不去起诉，跟公司坐下来谈也可以，啊，就是我们商量一致，双方达成一致也是可以的。 关注社会民生，追踪新闻热点， 探寻新闻真相，开展舆论监督。 九二关注，九二关注。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二关注当中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两则和疫情防控有关的内容。昨天，宁波市海曙区新增一例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系省外重点地区来涌人员，为卡口拦截发现。目前呢，该人员已经第一时间闭环转运至定点医院，已排查到的密接次密接人员均已落实相应的管控措施。那么这名人员涉及我市范围内的公共场所轨迹如下：11月3号高速宁波北及出口旁草坪苗圃路舒润乐府工地，苗圃路134号无记牛杂面店，与上述活动轨迹有时空交界的人员，请立即向所在社区村单位报告，并配合落实相应的疫情管控措施。请广大市民朋友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加强防范意识，做好个人防护，按照要求参加常态化核酸检测，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涉疫信息以官方发布为准。有涉外旅居史的来返涌人员要通过返涌码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基层组织报备，配合落实健康管理措施，严格落实省内市外来返涌人员抵涌后3天两检和省外来返涌人员抵涌后3天三检的核酸检测要求。特别是省外来返涌人员应在抵涌后第一时间开展一次落地检。关于在南门街道全域开展核酸检测的通告，鉴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南门街道将开展全员核酸检测。自即日起啊，永归菜场以及永归路苗圃路周边店面要临时关闭了，请居民群众改往其他地方购物，不要前往永归路附近区。何时恢复呢？将及时的进行通知。 新冠疫情莫轻视，防疫十条要牢记： 戴口罩要坚持，口鼻下巴全包住，压紧鼻夹全防护，收快递要当心，起点或者目的地科学喷洒消毒剂，打喷嚏讲礼仪，纸巾手绢胳膊肘，阻止飞沫出口鼻，勤洗手讲卫生，每次使用洗手液细菌病毒全杀灭，常通风，不 可少，每天通风两三次，空气流通新鲜好，一米距更安全，维持距离不后悔，距离才能产生美，少出门不聚集，公共场所人员多，风险较大，易传播，打疫苗很重要，疫苗两针前后分，另外还有加强针，讲科学强免疫，饮食均衡不熬夜，坚持锻炼别松懈，有症状早就医，发热咳嗽要注意，配合流调莫相欺。新冠疫情莫轻视，个人防护要牢记。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宁波电台综合广播的法治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洪伟。那么稍后在半点广告之后，请您继续关注我们节目下半段的精彩内容。 山万水相聚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 不问扬起过多少烟尘，不忘内心一直追求的安顿，不管走过多远的旅程，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我为你留着一盏灯，浮浮沉沉，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单纯，不管走过多远的旅程，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 北京时间14:30， 听见宁波的高度，听见宁波的速度，听见宁波的深度，听见宁波的温度。FM92，宁波综合广播，听见宁波，听懂宁波。 牧场在身边，牛奶更新鲜。选牛奶，我只选永优，生态养殖，澳牛品质，全程冷链更新鲜。选健康，选永优。宁波牛奶集团8750-1717。 超级大牌，全屋顶配，全房装修一步到位。欧派整装大家居，风范装饰，88165678，高端整装，普通价格，海曙恒逸广场三楼。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就算没有电我也照常工作。 我是方向盘，直行左转右转，连飞机都离不开我。 我是硬盘，别看我小，成千上万的数据可都存在我的肚子里呢。 咦，那你是谁啊？ 我是光盘。 光盘？ 存数据的光盘？ 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节约补素，人之美德。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吃完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本草堂》周年庆，98元抢西藏那曲冬虫夏草，就来和义路107号人民广播电台一楼。 周年庆全场聚会，云南文山三区雁荡山铁皮石斛精品西洋参，全部买一斤送半斤，同时再加送200元消费券。 全场购物满10000元送长白山10年新鲜人参一根，东北野生木耳礼盒一份，再送500元消费券。 和义路107号宁波人民广播电台一楼，8730-0370，8730-0370。 用声音弘扬法治，用声音服务民生，法治民生。 弘扬法治，服务民生。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留在 FM92 宁波电台综合广播的法治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宏伟。 法律规范秩序，规则指导生活，法治时空。本栏目由本台与宁波市普法办、宁波市司法局合办。 用声音弘扬法治，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法治时空栏目。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浙江导思律师事务所的孙宁杰孙律师。又临近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购物热潮了，现如今呢，网络的购物形式多样，直播带货也是越发的火热，同时消费者在网购时遭遇割韭菜的情形也是屡见不鲜，网络购物纠纷数量也在持续的增加。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就从电子商务的格式条款、直播带货、私下交易、7天无理由退货制度三个方面为大家做法律风险的提示。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个案例的基本情况。某家航空服务公司系某手机 APP 的经营者，在网页机票服务保障处做出了放心出行保障有我的保障承诺，规定呢，卖家未按照航司标准进行退改签的单笔订单赔付最高不超过5000元。2019年11月，吴某在该手机 APP 上向某商旅公司购买了2张机票，并且支付了机票费用10000多元。其后呢，吴某与某商旅公司联系改签事宜，并支付改签费用3900元。某商旅公司向机票代理商支付改签费2300元，并从中获益1600元。同年12月，某商旅公司擅自将上述2张机票做退票退款处理， 认为系同行彩单，每张机票只退回一元。吴某在值机时被告知无机票的预订信息，于是吴某呢就诉至法院，请求确认放心出行保障有我的格式条款这个没有效力，某航空服务公司、某商旅公司共同承担退还机票款及三倍的赔偿责任，合计是57704元。那么吴某的他以这一诉求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吗？我们来听一下孙律师给我们做的延安释法。孙律师。 好的，主持人，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一审法院认为，放心出行保障有我保障承诺中的标准退改签条款明确规定了卖家在未按航空公司标准进行退改签的情况下，应向买家退还多收的费用，并承担最高不超过5000元的违约金。该条款明显限制了买家依法获得超过5000元违约金的合法权利，属于限制消费者权利的不合理内容，应属无效。某商旅公司故意隐瞒机票免费退改签等政策规定，诱导吴某支付机票退改签并从中获利，且擅自将吴某所预订的机票做退票退款处理，应认定系欺诈行为。吴某主张某商旅公司返还机票款并支付三倍赔偿款合法有据，故判决确认涉案放心出行保障有我格式赔偿条款无效，某商旅公司退还机票款及三倍赔偿合计57704元。二审法院组织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某商旅公司同意履行上述赔付义务。通过网络购物是现在生活的常态，不少商家为保障自身的利益，在商家的自己的规定中做出了很多对消费者不利的约束，甚至有的商家知道大多数用户不会去仔细阅读相应的规则或者条款，在其中添加了一些排除消费者权利的约束条款，故广大消费者在购买前一定要仔细查看，如果涉及财产金额较大的，建议留存备用。 好的，感谢孙律师。现在呢，我们很多人啊，对这个带货主播私下转账进行购买商品的行为，是不是也存在着风险呢？下边咱们就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则案例。王某啊，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了一个主播出售写字教程钢笔的广告，于是呢就和主播微信联系，达成交易意向，并且微信付款280块钱。收货之后啊，王某发现这个钢笔笔尖出水不流畅，就告知主播钢笔存在着质量问题，该主播同意这个更换同型号的新钢笔，但是后期呢却以各种理由来拒绝为王某退款退货。王某联系短视频平台所属公司，要求公司解决这事儿，但是公司也拒绝了王某的退货主张，并且呢拒绝提供主播的身份信息供王某用于起诉。后来王某以该短视频平台所属公司的主播出售三无产品，存在着恶意欺诈等事由等事实为由，就把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购物损失及三倍的赔偿款，共计是1120元。那么王某的这一诉求能够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吗？孙律师。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规定了，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做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公司作为直播平台，为用户提供上传视频、直播互动功能，王某与主播并未通过涉案短视频直播平台的购物链接交易，故王某与涉案公司双方不存在买卖关系。王某与该主播通过微信转账交易，双方建立买卖合同，涉案公司不是合同相对人，故法院最终驳回了王某的起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并非买卖合同或者服务的当事人，亦非居间人或出租人，而是为交易双方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主体。上述案例中，王某通过微信与主播进行交易，未经第三方平台，其交易行为难以得到行政监管部门的监督规范。因此建议喜欢通过直播购物的朋友，一定要在知名度较高的网购平台上选择信誉度较高的商家，下单时在平台链接内下单。 嗯，好的。那消费者通过网络购买二手商品，是否也适用七天无理由的退货制度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一个案例。赵某呢，他通过某交易平台在一家二手珠宝店铺内购买了二手的卡地亚牌戒指一枚，支付价款6300元。该店铺在商品快照中宣称啊，该商品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两天之后，赵某收到了这枚戒指。第二天，赵某呢通过平台向该店铺提出了无理由退货。该店铺的客服在平台回复称，按照双方约定，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赵某认为该店铺的行为侵害了他的合法权益，于是诉至法院。那么，这个商品到底能不能进行退换呢？孙律师。 好的，主持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了，经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不用说明理由，但下列商品除外：第一，消费者定做的；第二，鲜活易腐的；第三，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分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产品；第四，交付的报纸、期刊，除前述所列商品外，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经营者应当自收到退回商品之日起7日内返还消费者支付的商品价格。退回商品的运费由消费者承担，经营者和消费者另有约定的，按照该约定。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本案后认为，案涉商品为二手戒指，适用无理由退货并不会造成商品价值的大幅度贬损，给经营者造成重大损失，该商品并不因其性质为二手而不宜适用无理由退货。该店铺虽在商品快照中单方标注该商品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但并无证据显示赵某就上述标注行为进行了一对一确认，因此该标注对赵某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当前二手商品网络交易中，很多经营者往往一律将二手商品打上该商品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标签，以此排除消费者就二手商品享有的无理由退货权利。该行为不仅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不利于建立规范有序的二手商品交易秩序。 嗯，好的，非常感谢孙律师给我们做的以案释法。关于网络消费纠纷，我国呢在2022年2月15号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4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规定》等一，并自2022年3月15号起呢施行。其中亦是对涉电子商务经营者格式条款、七天无理由退货、平台自营业务责任、店铺转让、平台外支付、二手商品责任、赠品或奖品质损责任、网络直播间运营者责任、网络直播营销平台责任、外卖餐饮责任等要点也是进行了规定。 听众朋友，一个月来呢，海曙公安110指挥中心以及高桥派出所接到100多起涉及持刀抢劫、盗窃、吸毒等内容的虚假报警电话，并且还辱骂接警员。海曙公安组织警力抓获了这名精神小伙，其报假警的目的竟然是为了寻求刺激。我们来听一下宁波台记者夏梦采制的报道。 你好，你不要脸啊，姐！ 喂，你好，我们今天晚上要干嘛大的？劫富济贫，金银大富，我们这边都带刀的，你们过来，我们直接砍。 你好，宁波110挂418，请讲。 喂，你好，我被打了。 请问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这个劫富济贫旁边有个派出所。 你好，你们110挂号56，请讲。 喂，我能住手吗？我今天在集市港干了一件坏事，我偷了一辆车，我已经卖了。 偷了电瓶车啊？ 对，是不是要来抓我啊？很有本事来抓我，不然我今天晚上我即使偷车。我偷了又卖，我把它卖光。 一个月来，报警人利用未装 SIM 卡的手机肆无忌惮地拨打报警电话，谎报警情，并且辱骂接警员。此行为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接警秩序，更可能延误警察对于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及时有效的保护。海曙公安迅速组织警力开展调查研判，终于在高桥某公寓找到了报假警的吴某。 为什么报假警啊？ 关键是别人逼着我。 为什么要逼你报假警啊？ 他以为打着好玩。 他觉得打着好玩是吧？ 但我不报他打我， 不报他要打你。你平均每天报几个了？ 不止一次。 你也觉得打得好玩是吧？ 你是耍公安部门是耍着玩的是吧？ 在事实面前，吴某很快承认了自己报假警的违法行为，而其报假警的目的竟是为了寻求刺激。原来前段时间，吴某被父母从湖北老家接到宁波，因为无所事事，感到生活无趣，于是在朋友的怂恿下多次报假警。他以为使用没有安装电话卡的手机报警，警察就无法找到自己。目前吴某因构成虚假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而被行政处罚。高桥派出所副所长杨耀辉： 我们提醒大家，110报警电话是社会极为宝贵的公共治安资源，更是人民警察为广大群众解危救难的绿色通道。如果恶意占用、骚扰110、报假警、辱骂接警员，都是违法行为，请将110留给最需要的人。 听众朋友，个人信息保护法呢实施有一年了，那这一年来都有哪些个成效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日前发布《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一周年十大法治事件》，涉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领域，其中就包括房产中介开网站卖600万条业主楼个人的信息，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此案呢是维护不特定多数人个人信息权的典型代表。一年来，个人信息保护依法治理取得了哪些成效？ 刘某是一名房产中介，因工作需要，他添加了很多掌握楼单的微信好友。2020年3月，刘某在微信朋友圈发布需要楼单信息的广告，从李某处获取了600多万条公民个人信息，其中含有大量姓名、联系电话、居住地等公民个人信息。刘某就用这些信息作为资料库，花1500元找人做了一个网站，会员每月充值50至300元，能查询10至400次公民个人信息。此外，他还通过微信朋友圈大量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根据客户所需楼单条数不同，收取不同的费用。2021年11月1日，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的这天，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对他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助理研究员刘灿华说： 检察机关表示啊，这个行为啊违反了民法典、网络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使600多万条公民个人信息啊被侵害，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合法权益，要求刘某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啊，依法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021年11月12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检察院出具的技术分析显示，刘某非法转卖的公民个人信息分布于全市16个区，全域覆盖。他的网站开张后，很快就有30多人注册了会员。2021年9月至案发，收取会员费加上在朋友圈卖信息，刘某共获利24000元。法院当庭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没收扣押在案的犯罪工具及赃款。法院同时认为，刘某的行为造成600多万条公民个人信息处于被侵害的危险之中，导致人民群众生活安宁、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对检察机关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判决被告赔偿损失人民币24000元，在新闻媒体上公开道歉，并删除其个人电脑存储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有关数据，注销侵权所用的微信号。 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一年来，检察机关把个人信息保护当作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新领域进行重点部署推进，加强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衔接协作，注重溯源治理。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烈表示， 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特定群体，特别是对于承担一定公共管理职能和重要社会责任的网络运营者、电子商务经营者，探索以民事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整改，如果没有及时落实整改，再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不满被差评，商家公布消费者微信个人账号，广州互联网法院判决其构成侵权案，也入选了十大法治事件。2021年4月4日，古某、杨某某通过微信预约后，前往某娱乐公司经营的实体店铺包间内玩剧本杀游戏后，在大众点评网上给予了低分差评。5天后，某娱乐公司在其微信公众账号中发布澄清声明，指责古某二人恶意发布差评，披露工作人员与他们的微信群聊记录截图、游戏包间监控视频录像片段及古某、杨某某微信个人账号昵称、头像、微信号等信息，称可向公众提供全程监控录像。 在这个纠纷里头啊，广州互联网法院认为，经营者应提供商品或服务获取的消费者个人微信账号属于个人信息，上至公开消费者微信个人账号的信息构成对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最后啊，法院判决被告，也就是说有关的商家，要立即停止在微信公众号中公开含有原告等画面的监控录像，删除原告微信账号等个人信息，并且要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致歉声明，向原告等人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除了被泄露、被擅自发布、被超范围收集，也是个人信息保护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在南方财经合规科技研究院发布的《大型平台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评测概况报告》中，专门通过回收的10500份的问卷，分析公众对个人信息保护体验情况。该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王俊介绍， 65.8%的人都认为自己是遭遇过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其中超90%表示很在意。他们认为电商和信息资讯类 APP 比较多，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就是近70%都会认为自己有过相关的遭遇，主要就是推销电话、不同平台推送相同的内容，还有被注册未知的应用。 在评选出的十大事件中，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偷拍偷窥黑色产业链，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刘灿华说， 2021年10月以来，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偷拍偷窥事件，这种严重侵犯公民隐私、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一个事件啊，公安部网安局部署了开展依法严厉打击偷拍偷窥黑色产业链行动，侦破刑事案件16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60余名， 打掉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生产窝点15个，缴获专用器材1.1万件，查获被非法控制的网络摄像头3万多个。 专家认为，在个人信息保护治理体系构建方面，要在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不断强化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业规范、个人参与、社会监督的同时，充分把握重点环节，着力强化网站平台主体责任的落实。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赵鹏认为， 未来的执行过程当中，我想可能我们要建立一种合作规制的视角，行政机关外部的这样的一个监督不应当定位为对某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的，而是应当评价企业的整体的管理架构，整体的你的落实的治理的方案是不是尽到了最大的。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宁波电台综合广播的法治民生节目。那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宁波市区呢，今天阴，有时有小雨，气温呢是11度到18度。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法治民生的全部内容了。在此呢，主持人宏伟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就把你缠